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114集。会拉歌舞，俗淡好怒，对白剃脱经历，对照吟咏绩效。那么向下的这个几段呢，从114到118，是不尽天神之物啊。这个四界啊，从114到117啊，118至总结，那么在现代人讲到天地鬼神，一般人都不相信，都认为这是迷信。可是实际上呢，在社会上有许许多多矛盾的现象。你说他没有吧，这好像又有啊，像这个轮回转世啊，奇奇怪怪不可思议的事情，超越我们世人常识的事情啊，常常有啊。我们在报纸在资讯里面呢，常常看到啊。那么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啊，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古时候读书人他不下结论，他存疑，这个事情没有搞清楚啊，再继续不断的去观察去研究，不能够下定论。可是现在一般人呢，他肯定这是迷信啊，这个是虚妄的。真正的科学家啊，我们在西方，几乎西方啊，许多这些大科学家了，都是深信宗教的。他们相信有上帝，相信有神。中国、印度、埃及，这是世界上古老的国家，文化历史悠久啊，可以说累积几千年的经验。几千年的学术，告诉我们这个事情真有。这个现代科学家的讲法，与古圣先贤的说法了，确实有不谋而合之处。科学家不叫他做鬼神，叫他做不同空间维次的生物啊。科学确确实实证明到这个空间是多元次的。黄念祖老居士在《无量寿经注解》幕后 傅乐有一篇文章，他是学科学的，在天津大学他也是教这一门学这个学科的啊。那个文章里面说明，西方科学家已经证实有十亿度空间的存在啊，我们常讲是三度空间、四度空间啊、五度空间到十亿度空间，这是科学家证明的啊，确实存在的。在理论上讲呢，这个空间维次是无尽的啊，理论上讲是无尽的，事实上是证明有十亿种不同的空间，就像我们电视机啊，证明呢有十亿个不同的频道啊，不同频道不同啊，就彼此不能相知，彼此不能相见。大概呢，高维次空间的生物啊，他们的智慧高啊，能够知道低维次的，低维次决定不能知道高维次的啊。像这个动物里面啊，很多低级的一些爬虫类啊，像蚂蚁啊、微生物这些，它们生活空间是两度空间啊，也就是在它们感觉当中，只有长度、宽度，没有高度啊，所以可以蚂蚁爬到我们屋顶上啊，其实的时候我们觉得它怎么会在上面啊，它的感觉都没有，它没有高的感觉啊。我们有高的感觉的时候，这三度空间的生物，这我们能够知道它，它不知道我们啊。所以我们从这个里面呢去联想、去推测啊，比我们维持高的这些生物啊，就像我们看蚂蚁一样，我们呢，他们能看到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觉察他们的存在。这个跟古老的传说里面讲的这些鬼神相应的啊，非常接近，只是名词不相同啊，事实啊确实没有两样。如果是用我们佛法啊勉强的来会通啊，但这个诸位要听的，这只是勉强啊。科学家讲有十亿种不同维次的空间，我们佛法讲十法界，每一个法界时空的维次都不相同啊，但是这个说法呢需要证明，需要证实啊，科学家有没有真的啊，了解有十个法界的存在。而佛法里面对十法界讲得非常透彻啊，这比哪一个宗教都讲得清楚。我过去 住在台湾，韩馆长这个家里附近就有一个天主教堂，这个天主教的神父也是个学者，方豪，在台湾很多人知道他，他是政大文学院的院长，我们很熟，他向我借《大藏经》看，看了之后，他来给我说，他说你们这个经里面的，对于天堂里面的记载啊，比我们圣经讲的详细，好像是去过似的。我说没错，你们没去过，听说的，所以记载不详细。我们这是真去过的，所以连这个天道的生活状况都说得很清楚。这是说明天地鬼神确实存在。我们对不同维次空间的众生要尊敬，这个几段所说的都是不敬，人对天地鬼神不尊敬，天地鬼神是众生，不是佛菩萨，他们也有喜怒哀乐，换一句话说，他欢喜的他会赞叹你，会帮助你，他不欢喜的他会远离你，他不会帮助你，人祈求天地鬼神的保佑帮助也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无条件的只有大乘佛法，诸佛菩萨帮助人是无条件的，给诸位说，天地鬼神帮助人都是有条件的，为什么呢？没有离开六道，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这一段的注解希望诸位用心的看一看，回是一个月的总量，腊是一年的总量，一个月最后这一天没有月光啊，那是一年最后的一天呢，这一天这个注解里面所注的是道教的，他说司命造君奏言世人功过之日，现在这个事情都没有了，我在小时候 这中国人的习俗啊，无论是这个都市乡村，每一个人家都有灶啊，炉灶在那个时候烧柴啊，所以有樵夫啊，在山上砍柴，挑到城里面去卖。我们读六祖坛经，慧能就是个樵夫啊，砍柴到这个都市上去卖啊。我记得我在十三四岁的时候住在福建啊，住在建瓯这个城市里面，还没有自来水啊，水呀也要买，有人挑水在街上卖的，挑柴在街上卖的啊，所以那个时候烧的炉灶啊都是烧柴火啊。以后我们到台湾，台湾比较进步，烧煤球啊，比烧柴火要进步多了。灶啊，都有供一个灶神的地方啊，在炉灶造炉灶的时候，大概有一块砖那么大的这个地方空起来，做一个小佛龛，里面供养灶神啊。灶神呢，旁边有一副对联，那个对联是一样的，大概是走遍中国都是那一副对联，叫“上天做好事”。下地保平安啊，所以中国从前对于灶神很恭敬的 啊，现在这些通通没有了啊。所以有人问我，那现在不供养灶神呢，灶神还有没有？这个事情不是说你供养他就有，你不供养他就没有啊。如果要是这个说法的，那这个事情就好办了啊。我们对于天地鬼神一开不要供养，他不就没有了吗？不供养还是有啊，不是没有啊啊。看看道家的书，看看中国古老的这些传说，门有门神啊，就是居住环境里面，要是把这些神算一算，比我们家里人口还要多啊，都大家都住在一起啊，人与鬼神杂居啊。啊，过人的频道不相同啊，但是不能说没有关系啊，确实它有个微妙的关系存在其中啊。因此古圣先贤教我们要敬的啊，蜡在习俗上讲有五种啊，这个里头记载的有啊，正月初一天蜡，五月初五地蜡，七月初七道德蜡，十月初一岁蜡，十二月初八猴王蜡，这是中国这个五蜡。啊，那么这些 这种现在说法已经很少人知道了，也没有人讲了。我想除了什么算命看相看风水的人还讲讲之外，其他场合当中已经没有人说了。我们今天读这一节，会通他的大意，儒家教导我们，诸位看《礼记》，这个《礼记精华录》大家都有了。你看第一篇第一行头一句，去礼乐无不敬，我们在佛法里，佛教给我们对人对事对物，天地鬼神包括在物里头，物范围就大了，物里头包括十法界，人里头只概括一个法界，人道啊，对人对事对物都要恭敬的，道教叫人敬天地鬼神，目的是去吉避凶，祈求天地鬼神降福保佑。大乘佛法里面叫我们一切恭敬，你们在忏仪里面常常念到一心顶礼，一切恭敬，这些意思从哪里来的呢？从普贤行愿地愿来的，礼敬诸佛。佛法讲的意思深了，讲的意思透彻。虚空万象，一切众生，都是信德的流露。恭敬是信德之扩充啊！我们学佛终极的目标是要明心见性，你不从这上认真修学，明心见性就难了。普贤十愿那十个方法是明心见性最基本的条件，到普贤这一个阶段，目的就是见性成佛，大乘的阶段还止于菩萨的地位，目标还没有定在圆满的佛果，这个一般大乘希求的登地这个果位，就是菩萨的十一地，那果位在这个地方，不是讲到究竟圆满的佛果。但是普贤呢，他的目标是究竟圆满的佛果。那么换一句话是，要用究竟圆满的信德 才能够彰明究竟圆满的佛果。道理在此地，苏丹苏是初一，但是早晨太阳刚出山的时候这个是对日月星辰的恭敬北是上方我们居住在北半球，北半球的上方是北，南半球上方是南这是我们看到地球自转的轴心你在这个晴天夜晚观看星象，你看所有星都在那里旋转，北极星不转那个不动的地方呢，就称为上方。对上要尊敬取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剃头都是不敬的行为造这个造神是司命之主啊，人以食为天呐、人养活这个生命最重要是饮食这个就是对于饮食的尊重，不可以放肆，不可以轻慢，培养自己的静心，能够尊敬天地万物。对天地万物你都能尊敬，对人你当然会尊敬，对人会尊敬，对于你的父母长辈你当然懂得尊敬，你就晓得古圣先贤教学宗旨意趣之所在，这个教学是好的，不要把它看作是迷信即使是迷信它的效果非常殊胜何况我们的智慧经验常识还没有达到，达到之后才了解事实真相圣贤所说的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很深的道理，很广的道理，要我们细心去体会要落实，对自己的羞耻我们讲功夫得力自然就有效果今天我们修行功夫不得力，原因在哪里？这看看都晓得了所以我常讲的，我们都随顺感情，随顺情执，没有能够随顺佛菩萨的教诲，我们的过失在此地。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